今天我們讀的經文就是記載在創世記11章27至12章5節，這裡是講述一個故事，請大家聽我讀。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他拉生亞伯蘭、拿赫、哈蘭，哈蘭生羅德，哈蘭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爾，在他父親他拉之先。亞伯蘭、拿赫各娶了妻，亞伯蘭的妻子名叫撒來，拿赫的妻子名叫麥加，是哈蘭的女兒，哈蘭是麥加和逆加的父親。撒來不生育，沒有孩子，他拉帶著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子羅德，並他兒父亞伯蘭的妻子撒來，出了加勒底的吾爾，要往迦南地去。他們走到哈蘭就住在那裡。他拉共活了205歲，就死在哈蘭。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德也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75歲。亞伯蘭將他妻子撒來和侄兒羅德，連他們在哈蘭所積蓄的財寶、所得的人口，都帶往迦南地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以下是正道的時間，我們很高興，我們今天我們請到我們的堂主牧師石牧師幫我們分享神的話語。他今天要講到的題目是蒙福之路。 好，弟兄姊妹，主內平安，都感謝主，我們呢又在神的家裏面再一次去相見，很多熟悉的面孔，都讓我們呢都能夠藉著神的說話都去幫助我們去思考神自己的心意。今天呢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我有什麼不同呢？哇，厲害，真係好醒目嘅啫！我哋天澤家啲弟兄姊妹，今日咧我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咩咧？冇咗嗰件上個禮拜嗰件褸啦，上個禮拜嗰件褸咧就係代表咗咧憂慮，今日咧我冇穿上憂慮嚟到神嘅殿裏邊，咁你有冇掛住啲憂慮喺度嚟到神嘅殿裏邊啊？讓我哋咧都去卸下我哋嘅憂慮，歡歡喜喜咧聆聽上帝嘅説話，被上帝嘅説話咧去建立我哋，我哋一齊有一個祈禱。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去藉着你的说话去思考我们生命里面怎样去行一个主你给我们行的方向，以致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有力，我们行出来的时候能够讨你喜悦。求主你就帮助我们逐步明白神你给我们的圣经你的说话，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即係好好啦，即係咧證明咧天澤家唔係恩福家咧啊！你講慣都慣咗講以前教啊，恩福家嘅弟兄姊妹咧真係好聰明醒目，同埋咧大家成日記得我講嘅嘢啊！咁啊真係好啦，因為咧我自己講道啦，或者我自己講神嘅説話咧，都好喜歡咧，希望咧能夠用一啲生活性容易記得嘅嘢啦，一啲片段啦，一啲嘅概念啦，啲術語啦，咁大家咧。好快就記得查神嘅説話，同埋咧就可以咧，當你有一日離開教會，完咗崇拜嘅時候咧，身邊啲人問你今日講到講咩啊？你話今日牧師講著羽絨喎，咁樣，跟住佢就話：你牧師咁奇怪啊，講呢啲。跟住你就會聽，係啊，嗰件衫代表憂慮，係嘛？咁咧就可以咧成為一個話題咧，可以同人哋咧去傾偈，講下原來你翻教會嗰啲嘢咧係好生活嘅，係同佢息息相關嘅，又可以咧聯繫到你嘅信仰。咁咧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哋可以隨時同人哋分享上帝嘅説話，所以咧好重要嘅大家就係常常咧都訓練大家要記住，我講嘅一啲嘢啦嚇。雖然可能有啲人覺得好似好搞下事啊，好似好無聊咁，不過其實你會記得我講過啲乜嘢，所以咧係時候測試下大家喺今年裏邊記唔記得我講過啲乜嘢咯喎。好，呢個一定記得啦。今年嘅教會主題係咩咧？係啦，哇勁啊！即係咧。記住，特別華利克牧師他說 教會的主題起碼要28日要講一次的，28日之內就要講一次，大家才會全年才記得。那我們就 一次一個禮一個崇拜講幾次，那大家就必然記得，因為我們就著我們的年紀，我們的腦都比較慢的，要記多幾次。那所以我們的教會主題一起讀一次，1、2、3，實踐使命，裝備信徒。是的，我們要實踐我們的使命，裝備信徒。那在今年裡面又講了另一個的觀念，就是什麼叫一師兩命啊，一師兩命。那這個呢也告訴你，教會牧師教你什麼？牧師教你一師兩命。咁又問你，嗰啲牧師講咩啊？咁你會答佢咩啊？一師兩命啊！一個師代表兩個命係咩命啊？大使命同埋大戒命係啦，就係、Great Commandment 同埋 Great Commission 啊！一間教會咧，好需要就係咩啊？有行呢個大使命同埋行呢個嘅大戒命啊！當呢兩個戒命咧，能夠呢兩個命咧，能夠好好跟隨嘅話咧，咁基本上咧，你人生咧。點都行得正噶啦，啊咁所以好重要嚇，我哋教會咧要有兩個命嚇，大戒命同埋大使命，啊咁大家好勁，好叻啦嚇。好啦，再嚟啦，第三個，我哋話咧一個基督徒咧嚇應該要有咩咧？記得啊，點樣做啊？咁樣啊，係咪？話俾人聽，你牧師教你咩啊？咁樣，咁佢就問你做乜嘢啊？牧師教你咩啊？教我哋咩啊 ？Mission。搣个嘴唇 ，mission 代表咗要有使命嘅，一间教会咧冇使命咧，活着系浪费地土啊，吓咁所以咧，神要俾我哋咧，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使命，我哋要清楚我哋嘅 mission， 吓其中 mission 呢个字咧，除咗即系可以直接解使命咧，其实都可以解咧宣教啊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宣教用到使命，吓咁所以咧都好重要嘅，吓好啦，去到今日又系时候学新字啦。好，考下大家，今天我们整个崇拜里面，你只是记了这个生字就可以了，好像上次记一些动作的生字。好，今天你要记住的生字就是这个。好了，你估不估到是什么字呢？什么？高字。哇，我都说这里，就是恩福教会弟兄姊妹就是非常有智慧。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就是高字。高字。高啊，要去高，即系去啊，吓、啊，即系今日咧一定要记得要高吓。咁、啊、我哋咧都要思考下，即系高对我哋讲咩意义咧吓、啊。即系特别我哋讲新年嘅时间，我哋啊今日嘅题目讲紧都系一个吓、啊、蒙福嘅路啊嘛，系咪？点样高咧？咁啊，一定同我哋学过嘅有关嘅。好，我哋一齐又重温下咧马太福音28:18-20先。好，一齐读下咯，1、2、3。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咧，我哋上次都同大家分享过咧，即系。我哋嘅大使命里边咧就系马太福音28:18-20，或者有啲人咧话19-20，其中咧嗰个嘅重点咧就系咩啊？就系讲紧咧要做门徒嘛 ，make disciples。咁其中咧我哋话有三个嘅分词，其中第一个分词咧就系高啦。啊，我哋要做以一个训练门徒作为培育门徒咧，作为我哋教会嘅一个嘅使命嘅时候，其中第一个点样先有门徒咧？首先第一个就跟高有关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知道、啊、即如果英文有时候我们会说 Go and make disciples， 就是这样说了。所以今天我们既然要学高字，那我们要怎样？一定要找高人，找些高人去教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看我们怎样去找哪一个高人去教我们呢，就是找一下在圣经里面第一个高人，即是会去行上帝的使命，去按住上帝的吩咐活出去的使命的第一个人是哪一个呢、啊、如果你会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啊、一路由创世纪开始，由第一章开始呢，其实就讲到人类的历史、啊、上帝的创造、啊、其实呢就一路呢又讲到第11章呢整个人类里面发展。 去到第十一章尾咧，至到第十二章咧，就開始去講到一個嘅民族嘅誕生。嗰、那個民族嘅誕生咧，嗰、那個第一人咧嚇，就係、是、我哋咧今日要思考嘅高人，因為佢高人一等。嗰、那個就係亞伯拉罕嚇，亞伯拉罕。所以咧，我哋希望咧，藉著亞伯拉罕嘅一啲嘅生命一啲挑戰咧，我哋都去思考一下嚇，究竟我哋點樣去高，點樣去咧？好，所以咧，我哋就再重温一下咧，吓，诶，今日嘅经文，我哋先咧重温下第十二章一至到五节嘅经文，我哋又再读一次，我哋加深下我哋啲印象咯。好，我哋一齐读下一二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咬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啊，呢段圣经里面一开始咧就讲紧一个人物吓，第十二章一节话咧，耶和华就会同亚伯兰讲说话。亚伯兰系边个咧？其实咧就系我哋嘅所讲嘅亚伯拉罕。因为喺创世纪第十七章里边咧就讲到喺亚伯兰佢九十九岁嘅时候咧，神就向佢显现，而且咧当喺嗰个时刻里边，神就再一次同佢确定同佢所立嘅约。甚至乎去到第十七章五节话，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所以其实呢，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之前的名字，因为上帝想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代表一种新的状态，一种新的关系。所以其实亚伯兰这个字本身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讲 High Father， 即是至高的父，一个高高的父，一个父的意思。而呢去到亚伯拉罕这个字就成为多国的父，不单止是一个爸爸的形象，而且呢去到后来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就确定了他呢要成为一个多国的父，这个就是亚伯兰。不过你会知道就在十七章以前，由十二章去到第十七章中间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一直就是叫做亚伯兰。他带着这个名字呢就是进入一个上帝给他生命里面的那个呼召，那个使命里面。刚才我们说到亚伯兰就是第一个高人嘛。那究竟上帝怎样要去高呢？我们又试下看看了。原来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原来耶和华就一开始在这段圣经里面就讲到给了亚伯兰一个的使命。一个使命，他说什么？你要离开，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接着怎么样？就要去，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是吧？这个就是告咯。接着怎么样？还要去怎么样呢？目标就是什么？要叫你成为大国，甚至乎这个大国是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你得福。地上的万族简单来说就是万民咯。神就要差遣亚伯兰出去离开，去一个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而是要令到万民都能够得到福气。似不似耶稣颁给我们的大使命啊？耶稣是要我们去，不要留在那里，去什么呢？又是同样要令到万民得福。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耶稣要我们要万民得福，就是要成为门徒，要更加多人成为门徒，万民都成为门徒。而圣经里面就讲，神要差遣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要使万国万族都得福。为什么？因为万国万族都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种令到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是纯粹讲血统上面的子孙，而是更加是一种属灵上面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同样呢，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就係咁样带住呢种嘅吩咐同埋使命，就要令到好多人好多嘅民族都要呢同样呢係承受呢嗰种嘅福气，成为上帝嘅百姓。所以我就会咁样讲啦，就係亚伯拉罕就係嗰第一位嘅高人，上帝差派佢出去使人得福嘅嗰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都说到教会里面，我们说耶稣吩咐大使命给我们，要出去出去出去，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想，是不是好上帝好像没人用，要点你出去做事呢？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想，是不是神不够人了，找到几个人出来做事凑够数呢？不是啊。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命，你就会知道原来上帝要给使命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目的就是什么？要让他得到福气。弟兄姊妹，原来我们行上帝的使命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过程。当我们讲说属神有福，是吧？因为上个礼拜讲属神有福，属神的人是有福气了，但有时候福气摆在你面前，你都要伸手去拿的。你要经历上帝更大的福气的时候，你就要怎样？你要行出来的。所以原来上帝很多时候给我们一些使命，给我们一些吩咐要做要去行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想赐福给你。弟兄姊妹，不是他没有人手，他是想给你有机会参与经历的时候，能够承受到那个过程里面那份的福气。神就要让亚伯兰得到福气，这个是一个经历的过程。当然这种福气是怎样呢？这个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就说福气是有三重的。第一重是什么呢？就是我必使你亚伯兰就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亚伯兰，叫你亚伯兰的名为大。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当亚伯兰愿意回应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他自己必然是第一时间享受到那种上帝临到的福气。这种福气包括了他成为大国，他能够蒙福，还有他的名为大。但是你留意，原来神讲的福气不单止是这个程度，跟着说什么？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都会令到其他人呢因为你的为大，因为你成为大国，其他人都能够得到福的。所以第二个延伸的福气就是什么？你要叫别人得福，你身边的人都因为你蒙福，而他们都能够偷到少少福气。原来呢，你蒙福呢不是你自己着数的。或者这么说，你蒙福的时候不要想着揽住晒福气。所以我们新年要祝福你什么？福杯满日，你的福杯，上次我说你要知足的时候，你的福杯满日满到死的时候，你又流出来，流出来给益下身边的人嘛，是吧？所以呢，要使别人得福，而且一路一路扩展下去的时候，就什么？去到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要因为你而得福。再扩得远一点了，不是只是你附近的，而是世界各地万族万民都因为你而得福。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涟漪效应，一滴水滴落去水面，一路一路扩散开扩散开扩散开。就正如耶稣吩咐门徒怎样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里面，什么？由耶路撒冷去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路扩展性将福音去散布，使个做门徒的人亦都是扩展性地去到世界各地。所以你要知道，亚伯兰确实经历紧咧，好似使徒一样，好似门徒一样咧，嗰种遵行上帝指命嗰种嘅爆炸力量咧，原来神都要亚伯兰咧去深深去经历。所以呢个今日你第一个一定要知道嘅事情就系咩咧？遵行上帝嘅使命咧系蒙福嘅，你嘅福气唔单止你有，你会祝福到身边嘅人，祝福到更加多世界各地唔同嘅人。不过可能我哋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凭我得唔得啊？我系何许人也？系咪？即系老实咁讲，即系可能即系上网 search 都 search 唔到石牧师呢个名嘅。其实， 因為而家我服侍緊上帝，進行上帝使命，未開始個名咪出啲啦，係咪？但係你諗下，我未做傳道之前，即係揾鬼識你咩？識你老鼠啊，係咪？啊，識你老鼠唔知點翻譯，希望翻譯到啊，一啲都係廣東人嘅語氣，即係唔知你乜水，唔知你邊一個人喎、啊，係咪啊？所以咧，有時我哋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我能唔能夠遵行上帝嘅使命？就算我嘗試遵行，會唔會真係咁勁啊？能夠藉著我，能夠使更加多人得福？有首詩歌咁話啊，一啲翻開教會好耐嘅都實識得唱呢首詩歌。佢係咩？藉我賜恩福，藉我賜恩福，藉我生命將榮耀主名。藉我賜恩福，救主聽我求。藉我賜恩福，使他人得救。哇！呢首歌幾正啊！這個副歌，哇！藉我賜恩福，哇！即係諗起都好激動啊！希望能夠神藉著用我啦，使人得福啦。但係有陣時我哋成日都問得唔得㗎？即係我係區區一個女子，我係區區一個老人家，我係區一個小朋友，係咪好似唔得？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你肯做，你肯回應上帝嘅使命？就必然能够承受这个福气。想介绍一个人物给大家认识，这个人物呢基本上呢你上网都找不到他的样子，因为我都试过上网找他的样子、不过找的都找不到，不过又即管又介绍一下给你见一下这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听一下了。这个小人物是谁呢？这个呢就是、我是叫做同样一个是一个属神有福的人，叫我都唔識點讀佢個名字 ，Confield 係嘛？類似咁上下啦。啊，讀歪咗就喺網上幫我改一改啦。OK， 呢度講緊咩咧？就係、是、啊呢、這個人物咧，呢、這個叫Boris Confield 呢個人物咧，其實係一位醫生嚟嘅。嚇、啊，呢位醫生佢係喺邊一度生活嘅人咧？其實就係喺蘇聯啊。蘇聯時代大約即係講緊係二十世紀嘅五十年代嚇，五十年代到嘅人，咁你應該未出世啦，係咪？你哋個咁後生，係咪？係啦，你未出世嘅黃太，你好後生嘅啫，你就係咧講緊一個五十年代嘅人，就係講緊呢位嘅醫生，佢就喺俄羅斯當時嘅蘇聯嘅地方裏邊，其實佢係一位醫生，係一位猶太人。猶太人嘅信仰係咩啊？就是猶太教咯，係咪？啊，猶太教接唔接受耶穌噶？唔接受耶穌噶，係咪？佢哋咧期待緊一位嘅尼賽亞嘅降臨，係咪？咁佢同樣咧喺一個咁樣嘅家庭背景長大，不過咧佢開始即係更加接受到現代嘅科學、現代嘅諗法、現代嘅社會，甚至乎咧佢自己係喜歡一啲叫共產主義嘅一啲嘅諗法。佢因為佢覺得即係佢。的信仰好似幫唔到佢，佢即係信猶太教，佢都想去做，不過好似又唔係好幫到佢。事實上咧，佢哋作為猶太人咧，都係咧即係都係好被排斥嘅，即係嚇唔單止喺德國嘅時間裏邊，即係猶太係被排斥。其實喺呢度咧，同樣係一個咁樣嘅狀況。所以當時呢位嘅醫生咧，就係佢因為佢即係有啲開即係報道就話佢有啲嘅言論可能咧。都是一些比较不太信任政府的说话呢就被人发现了。于是呢就是他呢就被人捉了去集中营。即使你是一个医生，就是你讲错了一些说话，在当时的、政府的运作里面，在当时的、苏联的时候里面呢，就是呢就会 被人捉了去这个、集中营里面、他就是这样呢在里面生活。不过呢他有个好处，就是他是医生，因为呢即係醫生能夠醫病啊嘛，係咪？咁所以如果能夠喺集中營裏邊有一個好叻嘅醫生咧，其實對當地人嚟講好啲嘅嚇。咁嗰啲嘅即係獄卒啊，嗰啲獄即係士兵咧，都唔會對佢都差嘅，因為點解咧？有一日佢哋病咗咧，都要揾呢個醫生對佢差咧，第時要開刀咧，佢死梗啦，係咪啊？咁所以咧佢係確實咧係比較有啲好啲嘅優待。不過喺個過程裏邊，佢喺集中營裏邊即係一路。直面思考他的人生，思考他的信仰，他发现似乎他的信仰好像帮不到他，他似乎发现他一直觉得是很好的一些，当时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共产主义都帮不到他，甚至他因为小小的说话他都需要在集中营里面，他很多的生命的思考， 而一个思考过程里面，他就遇上了他同房的一个人。这个同房的人呢，就是一位的基督徒，一位信耶稣的人。这位信耶稣的人就告诉他，他即是跟他分享的时候告诉他怎样去为到别人去祷告。就好像耶稣教他的主徒们一样，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们赦免别人的罪一样。他就在这个人身上听到为什么你们信的那么不同呢，就是这样，他一直去想想究竟耶稣是哪一个呢。他慢慢发现原来耶稣都是一个被压迫者，耶稣同样是一个被政权压迫的人，不过他愿意走上来去为人牺牲。他想想他们同样面对着当时的政权的压迫，他们面对着逼迫，所以原来他很开始明白，就是原来耶稣就是那个犹太人，就跟他们一样面对那种逼迫，不过耶稣却是不一样。开始呢让他想起这位耶稣，开始开放接受这位耶稣，后来他就真的信了耶稣了。他信了耶稣，他有一种很开心的脱胎换骨的经历，而当时他是集中营，于是他们想想就是信耶稣，你想想那种兴奋要找人讲的嘛。就是一个晚上，有一次就是他就是当他刚刚信了耶稣没多久，他就 是去到要帮手，要医生帮手做一些治疗的工作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到病房里面，他就留在那里、治疗不同病人。其中呢那个晚上他就留在病房里面，留在病房里面，他就见到一个病人睡在那里、他就不是他医的，不过他就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其实他讲话熄个灯，跟住呢个人自己喺个病人床边同佢讲，佢信耶稣有几开心，有几兴奋，有几正。哇！讲到佢即系讲咗成晚，哇！真系舒服晒。但系分享信仰系好开心嘅事。结果呢、这个病人听咗成晚之后，突然间喺第二朝佢听到喺走廊里边咧有啲好嘈杂嘅声音，知唔知发生咩事啊？原来这个医生 Confield 就是他竟然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传福音，讲关于耶稣的事，被人发现了，就被他们的士兵用那些工具打死了。所以当时就嘈杂的声音就是、就是、发现了打死了，就是抬他走。所以这个、医生就是一生人只能够得一次传福音的机会。他听到福音很好，就是把握一次机会跟人传完之后就出事了。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先，这个医生有没有福？大家经常都会问这个问题，有没有福呢？这个医生有些人觉得信耶稣之后哇传完福音立刻死，那就没有福咯，就很惨咯。我们要问一个 本相的问题，就是这个医生能不能够好像阿伯拉罕那样承受福气先？你认为他能够有福气，你请你举手。你觉得他很惨没福气的，请你举手。是啊，生命是没了，不过一粒麦子若不掉落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他是有福的，因为他能够接受耶稣嘛，他本来是犹太人，应该是抗拒耶稣的嘛，等待尼赛亚的嘛，他能够接受耶稣，他的生命里面有神在里面，一定是有福。亦都藉着他那晚里面能够用到他仅有的一次机会去跟这个病床里面的人传福音，令到这个人有机会开始听到耶稣是哪一个。他知道什么叫主祷文，他知道哪一个是生命的主。结果这个人就信了耶稣了。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当他即是慢慢后来政权的转变之后，他多了有机会可以离开了这个集中营，这个病床里面的人离开了集中营之后，他就将他在集中营的经历去写成一本又一本的书。这个人物就是叫做嘟嘟嘟嘟嘟嘟，不好意思，我都不懂读这个名字、读后面亚历山大这样 Alex 这样是的。这个人呢就是什么，就是拿了1970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诺贝尔得奖者。他就是将他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的经历 佢點樣見到呢個醫生將福音帶俾佢？佢點樣將佢經歷到生命嘅轉變，又將當集中營所發生嘅一切寫下落嚟嘅時候，就將呢個美好嘅見證就再藉著佢去分享到唔同嘅人身上邊。就因為呢一個人，這個醫生傳俾呢位嘅諾貝爾得獎者，而藉著佢就再帶得俾更加多人咧認識到神點樣喺集中营里面活着。弟兄姊妹，就是这个人，这个寂寂无名，今天我们找都找不到一幅相的医生，我们就看得到这幅相 是那个诺贝尔得奖者来的。就是这样，原来我们以为没可能，我们没可能藉着我们小小的生命能够赐福给别人，有时候我们太看小自己了。或者这么说，其实不是你看小你自己，是你看小你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在哪一度都能够有能力的。Right? 所以值得去知道的就是，原来我们今天就是知道属神有福，但我们要踏上蒙福之路，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使命实践出来，就能够使自己得福，使身边的人得福，使更加多人得福。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当然今天上帝俾我吩咐就同亚伯拉罕有少少唔同，唔系要你生养众多，系咪生好多？系咪？唔需要生养众多。不过你每一个信耶稣嘅人都可以成为门徒，同人哋分享福音。无论你几多岁，无论你男女，无论你有钱冇钱，无论你有冇仔女，吓，无论你系咪大国，每一个人都可以咁样样同人分享福音。呢、这个就系耶稣俾我哋嘅大使命嘅吩咐。所以呢，所以我哋要点啊？所以就要高咯，系嘛？就要高咯。咁所以呢，就牵涉到咧后边呢段啦。我哋再睇下十一至到二十七节嘅段落。好，我哋有一齐读一下呢一个段落。好，一二三，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洛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拿赫的妻子名叫麦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麦加和易加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其实呢个讲紧一个咁样嘅过程里边，其实嗰条路系点行嘅咧？或者我哋再认真啲去谂下，就系、是、原来今日喺十二章一至五节呢个段落之先，其实讲紧个图画就系、是、原来。亚伯兰在未去这个迦南地之前，原来他是住在吾尔的地方。吾尔的地方就是在这幅地图的右边的地方。吾尔是大约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所宣称叫加勒底的地方。加勒底的地方。或者如果你用再近一点的概念想，就是等于接近就是我们去到但以理时代讲的巴比伦。那个地方就是那些地方了。Okay?跟住咧就系圣经里面就讲到咧，佢哋由吾尔嘅地方去到哈兰，就系、是、上边嘅地方吓，西北边上面嘅地方就系哈兰。跟住之后咧就要进入咧系右下左下角嘅地方就系迦南地。啊，呢个就系应许之地。圣经里面点讲咧？你睇翻《使徒行传》咧第七章咧，你就咁见到就系话，当时咧司提反就话咧，佢话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就是讲吾尔的地方，还未住哈兰的时候，即是未去上面哈兰之先，原来神已经跟亚伯兰讲说话。他说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图画，你会知道就是在原来在吾尔的地方的时候， 原来亚伯兰已经听到上帝给他一个的吩咐，一个的使命，要离开这个地方，而是去到上帝应许他的地方。我们会问，即好地地为什么要搬呢？是不是好地地为什么要买那间新屋呢？是吧？我们都会成日都问这个问题，习惯了，即是叫什么，即是狗斗都咩，龙床不如狗斗啊嘛，系咪？我哋中国人咁讲，系咪？即系点解要离开唔易嘅地方？点解上帝要佢离开唔易嘅地方？唔通真系因为即系啲山啊、啲水啊、啲好啲、啲嘢食好味啲？我哋揾到答案就系点解咧？因为原来吴尔唔单止系当时嘅一个嘅商业同埋政治嘅中心，即系商业好繁盛啦，政治咧系一个核心嘅地方，所以记得我哋话巴比伦国亦都喺呢啲地方里边附近。Okay? 所以是一个很多人出入啊，和很繁盛的地方，不过同时间是一个什么拜月神有关的地方。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因为他拣选他要属于耶和华，属于神自己，所以他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拜异教、拜异神的地方，一个月神的地方。就正如约书亚记第24:2，约书亚他这样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当时他在吴尔的地方，他爸爸就是在生活惯了、住惯了、安居乐业了，那里拜的神他们都跟着去侍奉这些神。而这个神不是耶和华自己，独一的真神知道他拜着一个偶像的时候，好想去让他走出来找回那位的真神。有很多人在迷失之中，其实都很需要我们带他去认识那位的真神。这幅图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他们那些的神庙的地方，一直走上去，上面就是那个的月神那个的庙，就会在这些地方上面。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去呢？就因为有时候我们留在一个地方里面的时候，那个地方不知不觉成为了我们拜偶像的地方，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留恋的地方，不知不觉让我们明知道这个地方不好，明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很多的罪，但是可能我们习惯了，算了，安逸了，弟兄姊妹。所以我记得，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原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事刚刚发生，我们觉得很兴奋，很有挑战性，但是随着时间改变，我们慢慢越来越作出很少的改变，直至到我们有某些地方里面住到很舒服很多年之后，我们就进入一个安逸的地带，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安舒区。你要见到他拉他住的地方，即使有一些偶像、一些有异教，但是他仍然安舒了在这个这样的地区里面。所以神就这样去呼召亚伯兰，拣选了他去开始一个新的民族，一个属神的民族的时候，就要去离开。所以弟兄姊妹，想想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习惯了有某些东西，一些不好的习惯一直都不舍得离开，一些不好的生活状况我们一直都不肯离开，因为我们惯了。我们有些的属灵的习惯，因为我们没有做开，但是这些又不是我做开，我就不想去做，宁愿用一些旧的习惯模式去适应自己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酒不应该一个新，不应该在一个旧的皮袋里面。所以呢，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想想怎么能够去呢？唯有首先要离开，离开我才能够去到我们的目的地。所以亚伯兰就是要经历一种离开的阶段。离开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第11里面就讲到，就是亚伯兰的家族，那个家族是怎样的家族。其中最明显特别讲到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三个很重要的人物。你会看到这个家谱，他的爸爸就是他拉，他拉下面有三个儿子，跟着一路衍生了儿子之后又结婚，有不同的仔女等等等等。Okay. 里面原来我们看得到，当亚伯兰要决定要离开吴尔的时候，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得到，就是什么呢？他去到哈兰之后停下来了，其实 去到哈蘭之後停低咗。咁我哋要問發生咩事呢？以至到神喺哈蘭嘅時候再一次嗌佢咩呀？你要離開，你要離開往神應去嘅地方。究竟乜嘢令到我哋有時行下行緊上帝嘅心意，遵行緊上帝嘅使命，突然間停低咗，跟住冇行，冇再做呢？呢度我哋見到有三個好重要嘅人物，呢三個人物咧都係某程度上咧都好能夠影響性咧嚇，影響住咧亞伯蘭嘅決定。第一個我哋睇到嘅人物就係他拉，他拉咧就係佢嘅爸爸啦，係咪？呢個聖經點講咧？話嚇頭先我哋睇到啦，就係、是、我先睇下邊嗰度嚇，11:31，他拉就帶住佢嘅兒子亞伯蘭同埋佢嘅孫咧。羅德咧，同埋妻亞伯蘭嘅妻子撒來咧，就出加勒底嘅吾爾，頭先見得到喎，離開吾爾啦，去迦南地，但係去迦南地嘅過程裏邊咩啊？走到哈蘭就住咗喺嗰度啦，冇喐啦。你睇翻呢句經文嘅顯示就係、是、他拉帶住佢哋行嘅。雖然咧亞伯蘭係領受嗰、那個使命嘅人，似乎咧。这个成家举动呢是由要由爸爸呢去带动，所以由他拉去带动，跟着呢就按住可能亚伯兰讲给他的体会，上帝给他的使命，就跟着这样走。而在过程中带队的时候，就是见得到他们停了在哈兰里面。Okay? 但你又留意就是这样停低了的时候，几时才开始再行呢？你看回《使徒行传》第四节。他说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直至到他拉死了之后，原来亚伯兰才可以再一次起行去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猜想到，就是、在整个出发的路途里面，中间本来目的地是迦南地，但是变了个中途站哈兰咧，不知不觉成为咗其中一个嘅目的地。呢、这个极大可能就系基于他拉嘅原因。咁当然有啲人尝试去解释他拉点解会留喺度嘅原因，可能即系年纪老迈啦。因为你睇到圣经里边话佢205岁先死嘅，啊咁所以咧即系百几岁要走出嚟咧都系唔容易，系咪？咁好多可能性啦吓，但系我哋知道就系原来。他拉他的爸爸他的上一代就成为了影响着亚伯兰能不能够再行上帝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第二个的关键人物就是撒拉。撒拉就是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神的使命中夫妻同行呢？怎样能够同行呢？因为你知道撒拉是他的太太嘛。太太是我们叫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但也同样地，当亚伯兰领受这个上帝的使命的时候，究竟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明白你这种的领受，你这种的使命能够同你同心同行呢？是一个影响你能够行的关键。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圣经我经常都说的，就夫妻能够同行是什么美事啊。但这里讲的很有趣的就是，我哋谂下撒拉有啲咩，或者呢个撒来有啲咩嘅理由令到佢可能行，可能唔行呢？嗱，你谂一谂，神话俾亚伯兰听就咩？你要成为大国，点样能够成为大国呢？你有冇谂下亚伯兰点样能够成为大国呢？吓，有仔女嘛，系嘛？生养众多系其中一种古代嘅方法嚟噶嘛？是吧？生得越多，是吧？那么越多人帮你打理你的事业，跟着你们可以开枝散叶，发展很多不同 的行业，是吧？很重要的嘛。但是个太太有什么状况啊？不生育，没有孩子。按着这个理解，你知道就是什么？就是从现在这一刻我们见得到，就是某程度上叫什么？叫母仔生。而家亦都未生过，没有孩子，即系话撒来就系一个状况，就系冇小朋友嘅状况，亦都睇得到上帝似乎呢个时间，我哋见得到圣经嘅描述就系佢唔能够生育，而你个老公就话俾你听，佢去迦南地咧就有得生啦， 你是老婆，你听唔听到个说话系讲紧乜嘢？即系话我去到迦南地，我就会有仔女，但系你就冇得生嘅，代表乜嘢？即系我作为老婆，仲俾唔俾你去咧？你谂一谂，即系吓。虽然后屘你发现，所以结果咧，佢就俾咗嗰啲婢女去啦吓。咁呢啲系后屘打后，所以你见得到就系、是、对于撒来嚟讲咧，其实唔好能够理解到上帝俾亚伯兰嗰种嘅呼召、嗰种嘅使命嘅吓。所以你见得到后来咧，其实好多时候话佢有得生咧，佢都笑嘅，佢会窃笑话：，哎，边有可能？系嘛？所以你看到就是另外一个令到亚伯兰能不能够前往，能不能够夫妇同心前往这个很重要的疑虑，或者一个可能成为一个阻碍，或者能不能够转化到你的另外一半成为你的支持力呢，就很影响你能不能够去走出来。这个是第二个重要人物，这个就是他的这一代。第三个圣经里描述的就是他们的下一代，那下一代就不是来自亚伯兰的，而是来自他的兄弟的儿子，就是罗德了。就是罗德了。罗德这个他的侄，他的侄就很得意，这里圣经就描述就是这个侄呢跟埋了他拉，跟埋了亚伯兰离开，他离开，是不是？你知道这个这么大举的行动其实真的不容易的事，不过他愿意跟埋去呢，其实按道理呢就应该是好事来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亚伯兰带埋罗德去的时候，背后有些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思呢？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带着罗德去的时候，就当他这个侄呢，就当他好像亲生仔一样。你没得生吗？咁点能够成为大哥呢？最简单嘅做法就系呢个侄继承你所有嘅家业，呢个仔将来有得生啊，一路生养众多咧，咁就可以延续啦，系咪？咁好正常啦，系咪？但系带唔带呢个侄咧，都好关键嘅，因为点解？因为呢个侄咧成日都同亚伯兰咧，即系唔系好啱嘴型嘅，即系唔系好夹噶啲嘢。想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你记不记得那个片段啊？即是当亚伯兰和罗德的仆人在争铁、争水源的时候，即是在争拗的时候，亚伯兰说什么？好锡你个仔，好锡你个仔。他说什么？嗱，我而家给你揀，你揀什么？你的左边或者你的右边的地方，你喜欢揀，你揀哪里要放你的羊呢？饮得你拣，你知唔知佢点样拣啊？就话佢话划向划左划右，咩叫划左划右咧？即系对于犹太人嚟讲咧，认方向嘅方法，咩叫左右咧？就系眼望东方作为佢嘅正面，得唔得？眼望东方就系正面，佢嘅左咧就系北面，佢嘅右咧就系南面。所以就亚伯兰就讲紧就系嗱，喺整个嘅应许地里边、迦南地里边咧嘅。北面、上面、你喜欢的地你喜欢选，跟着南面你喜欢的地你喜欢选。罗德选什么？ 我就是跟你搞对抗，我又不选左又不选右，我选东边的、那个地方。即是如果你的仔女是这样，你想想你真的爆血管了，是不是？嗌去东他就走去西，嗌去这样再去做那样。即这个也有点这样的，但是他又很锡这个的。你带不带他走呢？现在还行不行呢？即是要跟他一起走，你行不行呢？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令到他怎样去做决定。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行上帝的使命呢，都是有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呢，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知道上帝有时候要吩咐我们要走出去了，但有时候我们因为上一代啦，因为我们这一代同辈，因为我们的下一代都可能影响了我们能不能够行上帝使命的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弟兄姊妹，今天有时候有些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明明就是立志为善，立志怎样去跟从主，怎样去好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被这些东西阻碍了我们 行了那种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令到我们本来可以蒙福的路，令到我们行下我们不再行呢？结果亚伯兰就等到他拉终于死了的时候，他就才可以再一次呢去决定他有话事权了，因为阿爸在那里嘛，是不是？终于可以话到事的时候，他揀了个什么选择呢？他揀了勇敢的去回应上帝的吩咐，离开去应许之地。所以实在不容易。今天对我们的挑战就是，如果你真的清楚上帝有一份使命给你，求主帮助我们怎么去面对着我们很多的疑虑，令到我们敢于去走出去。我自己去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成日都想起那个图画，就是离开出发，就是要离开香港执埋行李走，是不容易的决定。是不是可以一时三刻就立刻做到的决定呢？不是的。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不看到上帝的心意呢？真的。有时弟兄姊妹都很担心我，很担心我，就是牧师会不会不适应，牧师会不会不喜欢这里，很多事情想。最近还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很担心我上个年初一去了珊瑚泉之后，我就 会跳槽去珊瑚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珊瑚泉又地方又大，是不是？车位又多，应该身高良准，福利好，即系诸如此类。但系即系有时我哋谂，即系我成日都话，如果你见到个牧师系咁咧，咁你要感谢主啊，牧师咁走，你明唔明啊？因为个牧师如果见到钱多啊，福利好啊，就牧养一间教会就离开咧，咁你感恩啊，因为佢唔系你嘅牧羊人啊，你明唔明啊？但是重要的就是，牧羊人决定留在这里或者来这里的时候，就是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到你的使命咯。弟兄姊妹，你知道即我来这里不是因为这里身高良准福利好的，我是因为上帝给我在跟师母一起经历的时候，见到上帝给我们那份的心意，就好像亚伯兰得到撒来的认同，可以一起去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这个过程是很多的挣扎，不过即你如果认定是上帝开路，上帝会有恩典。刚才说到我们很重要的人生抉择，就是上一代、下一代和这一代。师母就怎么都死跟着我的了，有时想 撇开去远一点都不行，不过感谢主，明天去游船河我可以有自由了。是吧？okay， 玩得开心一点，师母我也很开心的。但是上一代是怎样呢？ 我记得我即决定要来这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考虑，上一代能不能够即个仔走了去怎样呢？我都求一路祈祷求主，让我好能够得到祝福的时候，认定这个使命，上帝会开路。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我跟外母去讲的时候，喂，我们要去美国，外母就说好啊，正啊。即是你真的很惊讶。因为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外母的弟弟就在美国三藩市那边住的，他觉得他弟弟在那边生活得很好，所以他觉得在美国是生活得很好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去美国去祝福我们。跟着我怎么跟我阿爸说呢？我说我们要走，我们要 去美国去服侍，我爸说好啊。因为他看到这里不适合你们住的了，这里的环境啊，那个教育啊，社会有多转变，你走是好啊。即是当你认定使命的时候，你揀了要跟着上帝的时候，竟然你担心的父母担心的事呢，上一代呢他竟然开路给绿灯你行啊。跟着问仔女你走不去不去啊，他们说无所谓啊，他说 OK 啊，他说俾你揀啊！嗱，你一系就去加拿大冻啲，一系就佛罗里达又热啲，冷静与热情之间，你揀乜嘢？最尾经过一轮嘅祈祷，佢哋最尾揀咗系热情嘅地方，佛罗里达嘅地方吓。咁 啊，佢哋又 OK 喎，要去離開咗喺咁陌生嘅環境。雖然當中嘅過程都有啲好多嘅掙扎，或者好多要克服一啲嘅問題，但我自己嘅體會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當你認定上帝嘅使命，上帝話係祝福你嘅，你回應使命係祝福嘅，你身邊嘅人係被祝福嘅，啊，會成個萬個被祝福嘅，你去啦。上帝就你嘅疑慮開路，綠燈，綠燈，綠燈。嚟到呢度，我开车都见到有绿灯，系嘛？咁就转到红灯都行得嘅，转埋红，转埋，转埋，系嘛？即系就系咁咯。有阵时我哋，你肯回应上帝系不一样咯。啊，问题就系我哋唔好被好多嘅唔习惯啊、舒适啊，令到我哋唔好行啊。我哋香港有一句说话，唔知你听过未啊？叫做。叫做等埋发叔啊，你有冇听过呢、這个啊？香港有一句说话叫等埋发叔，就系、是、即系当即系几好多年前有个即系喺立法会里边，即系个立法会里边，佢哋有啲好重要嘅决定咧，大家都唔敢做决定。咁其中有一个迟到嘅咧，就未嚟嘅咧，就话嗰个叫发叔啊，好有地位嘅吓、啊，即系喺香港大家知啊知啊。咁跟住大家都话唔敢做决定，就等埋发叔先啦。但系发叔成日都未嚟啊嘛。咁咪即系咩啊？一路都唔决定咯，一路都唔做咯，唔行咯。弟兄姊妹，今日你等埋边一样嘢，令到你犹豫不决，唔肯行呢？耶稣俾我哋嘅大使命，你们要去、哦，唔好仲犹豫、哦，好重要噶、哦。我哋见得到亚伯兰最尾就好清楚、就是，就将佢嘅妻子撒来同埋嘅侄儿罗德，连同佢哋所有嘅嘢都一齐带到去到迦南地，就喺迦南地里面开始一个新嘅历程。这个新的里程从来没有代表过一帆风顺，但是这个新的里程，这条路呢一定是蒙福之路。今天有什么理由令到我们不能够前往应许之地呢？最后总结一个字，什么字啊？厉害啊！即我真的觉得这里真的很聪明，真的听到啊，给你选啊，选什么高好好，睇下拣咩高咯。第一个叫 Let it go，Let it go，Let it go，Let it go 咧，我查过噶啦，我惊我都误解英文啊吓。咁如果我有错啊 ，Jenny 纠正我啦。Let it go 咧就系放手吧，放手吧咧，即系当时呢个公主咧唱 Let it go 嘅时候就系咩？抛弃晒佢啲亲戚啊，抛弃晒啲人家，去到一个深山里边建立咗一个冰嘅宫殿啊嘛，就系咩啊？将以往过去嘅开心嘅日子抌低晒，唔理啦。Let it go， 忘记晒所有一切，放弃晒一切嘅油。上帝俾你嘅使命，你系咪 let it go 咧？让上帝嘅使命 go， 唔好走，唔要啊，放手。定系话 let us go，let's go，let's go 代表咩啊？喂，去咯，让我哋去咯。今日你拣咩 go？Let's go， OK。一阵去饮茶 ，Let's go， 系咪咩啦 ？Let's go， 真系啊！我哋传福音咯，派单张 ，Let's go。嗱，咁你记得啦，以后有牧师话我哋又有派单张活动，点答 ？Let's go， 就系咁啦。今日要学清楚，要训练门徒作门徒嘅 mix disciples 嘅时候咧，我哋第一就要去行出去，去行到上帝应许里边，经历上帝嘅蒙福。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一齐祈祷。亲爱的主，我哋去多谢你，因为你俾我哋见得到，亚伯兰咧都系一个人，但系佢面对咗好多经历抉择嘅时候咧，我哋知道佢即系仍然能够信靠你。喺佢或佢未知道整个嘅图画嘅时候，佢但系听到你嘅吩咐嘅时候，就愿意按住你嘅吩咐咧去行。我哋多谢你，愿主你都帮助我哋。或在我们人生的蓝图里面，我们都不能够清晰掌握每一步，但就求你让我们领受你的心意，我们愿意走出去，让我们一班弟兄姊妹一起走出去，让这间教会，我们这间恩福教会成为一间荣耀你的教会，活出使命的教会，就求你这样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字以求，阿们。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主求你就是这样去帮助我们， 藉著今天的說話，今天的經文，讓我們好好在地上先活出那份天國的生命。就求你聽我們祈禱，是奉耶穌的名字而求，阿門。